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牡丹亭》，原剧作者是我国明代的汤显祖。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江西抚州人，曾考中进士，因不满官场的腐败，所以仕途不畅。晚年专心从事创作，《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汤显祖在这出戏里塑造了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追求幸福的杜丽娘的动人形象，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牡丹亭》，改写黄维军，演播张君英。 南宋年间，江西南安府太守杜宝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叫杜丽娘，长得才貌出众，灵巧过人。杜丽娘芳龄十六，尚未婚配，每日只在绣房中打发时光。杜太守听丫鬟说，丽娘有时闲得无聊，白天也睡觉，觉得实在有失家教，便与夫人商量，要给丽娘请个家庭教师，让她知书达理。新来的教师是个60多岁的老学究，名叫陈最良。陈最良要杜丽娘先读《诗经》，学了一阵，陪读的丫鬟春香说是要上厕所，走了半天还不回来。陈最良把她叫回来一问，原来春香是到后花园玩耍去了。陈最良要处罚他，由于丽娘说情，才免了这顿打。丽娘当着老师的面罚春香从此手不许把秋千锁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但是等老师一走，从来不允许走出绣楼的丽娘问春香，春香，后花园好玩吗？春香说，好玩着呢，有亭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小溪曲曲弯弯的流过，名花异草争奇斗艳，实在漂亮极了。直说的杜丽娘心驰神往。过了几天，杜太守下乡视察去了。春香看见丽娘天天读《诗经》，有些神思恍惚，便对她说，小姐读得困乏了，消遣一会儿吧。丽娘问她，怎么消遣呢？春香建议到后花园走走，要是平时，丽娘是不敢违背规格严训，私自到后花园去的。听得春香说老爷不在家，便大起胆子同意了。他要春香通知花童打扫花径，过两天便去游园。再说江西与广东只有一岭之隔，岭之北是南安府，岭之南便是广东地界。那里住着一个姓柳的书生， 家里原是官宦人家，可惜从小父母双亡，只靠家里一个驼背老员工栽种过数尾生。这柳生经乡试已经中举，因为时势不好，尚未当官，每日情思昏昏，无所事事。有一天，他做梦梦到了一家花园，只见梅花树下立着个美人，对他说：柳生，你只有遇到我，才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从此，柳生便改名梦梅。就是这位柳梦梅，日后让杜丽娘小姐由她而生情，因情而死，为情复生，结下了生死不解的情缘。再说，杜丽娘果然两三天后，在春香的陪伴下到后花园游玩。她天性爱好自然，见到满园春情洋河，游丝随着春风荡漾，池馆苍苔一片青绿，花儿开得姹紫嫣红，声声莺歌燕语悦耳，不由得忘情地说：啊，不到这园林来，怎么知道春天有多么美好啊。他看到这大好春光，只与那断壁残垣为伴，良辰美景却被人们冷落，联想到自己孤独无伴，虚度青春，不免有些伤感。想到这里，不觉兴致索然，便泱泱地回房去了。杜丽娘回到房中，只觉困倦袭人，不由得叹道：常说春色闹人，感情一点儿也不假。诗词乐府中写女人因春伤情，看来我也落到这地步了。想不到春情是那样难以排遣，叫我这一腔情愫向谁诉说呢？他想想怨怨，怨怨想想，不觉靠在机案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20岁模样的书生，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手中拿着一根柳枝，连声叫着小姐，疾步向他走来。这书生不是别人，就是前面说过的岭南书生柳梦梅。只是丽娘并不知道这位书生是谁。他请丽娘赏柳作诗，丽娘又羞又惊又喜。他暗想，这书生素未平生，怎么会在我家后花园呢？那书生倒也爽气，不等丽娘开言，便情热难耐地表白说：小姐，我可是爱上你了。说着便无所顾忌地牵着丽娘的衣裳说：小姐，我和你到那边讲话去。丽娘说：哪儿啊？书生说：转过芍药栏前，紧靠着太湖石那边。丽娘又问：秀才，去又怎么样？书生对丽娘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直羞得丽娘心中鹿儿撞，满脸飞彩霞。书生大胆上前拥抱丽娘，丽娘半推半就，与他来到太湖石畔，梅树底下，情急急，慌乱乱，一了相思债。 丽娘正忘情于梦中的缠绵的欢爱，只听到母亲叫道：孩儿，孩儿，怎么大白天就睡着了？丽娘猛然惊醒，只见母亲在旁，十分惶恐。她对母亲说，因为到后花园游玩，回来时觉得困倦，不觉得就睡着了。母亲教训了他几句以后，下楼去了。母亲走后，丽娘犹自回味梦中与书生的千般爱恋，万种温存，不禁心中怅惘，若有所失。丽娘从此以后，整日思念梦中书生，竟是如此恩爱绸缪，真是生平知己。他多么希望重温美梦啊。第二天，丽娘一个人来到后花园，按照昨天的梦境寻迹而行。牡丹亭前，赏柳啼咏之处，太湖石旁，恩爱缱绻之地，历历就在眼前。虽然风物依旧，但那可心的人儿却在何方？丽娘睹物伤怀，悲从中来。她独自在花园里转来转去，想到花花草草尚由着人依恋，如果做人要爱就爱，生生死死都能自己做主，也就不必怨天尤命了。丽娘偶一抬头，只见一棵梅树，梅子累累，依依可人，便伤感地说：唉，我杜丽娘死后，若能葬在这里，即便阴雨梅天，香魂也能守着梅根，我也别无所求了。丽娘正在园中哀哀怨怨之时，春香奉夫人之命来找她回房，丽娘无可奈何地跟着春香走了。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因伤春而得病，整天厌厌不乐，泪眼盈盈，睡不安眠，茶饭不思。折腾了几天，一个如花似玉的丽娘竟瘦得脱了形。她在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病容，大吃一惊，心想：我平日里多么娇美端丽，如今病成这样，若不赶紧把自己的容貌画下来，一旦死去，日后还有谁知道有过这么一个漂亮的杜丽娘啊。于是他要春香取来素绢，研好丹青，对着镜子做起自画像来，而且画得形神兼备。丽娘喜不自胜，她读过诗书，知道古代美人嫁了人的由丈夫描画模样，没出嫁的姑娘也有自己画了模样寄赠情人的。丽娘自问：我做了这自画像寄赠给谁呢？她想起梦里的书生手里拿着一根柳枝，也许是暗示自己日后的丈夫姓柳，便在画上提了一首诗。这首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这个意思：近看就像真人在眼前，远望好似仙子云中现，他年若与多情郎君相依偎，不在眉下便在柳树边。 明眼人一看便明白，这是一首藏春诗，告诉得画之人到哪里去寻他。丽娘从此一病不起，日渐沉重。老夫人见女儿神情恍惚，瘦成一把骨头，估摸丽娘得的是思春之病，便去拷问春香，追问根由。春香只得说了小姐游花园后在梦中与书生欢恋的事。夫人大吃一惊，说丽娘准是撞着花精树怪了。于是一面请紫阳宫里的石道婆求神问仙，一面请懂点医道的陈醉良扎针下药。其实丽娘病在情中，伤在爱上，药石可治不了，神仙也没办法。他的病渐渐沉重，几次昏厥。丽娘自知活不了多久了，请求母亲在她死后把她葬在后花园梅树底下。老夫人望着气如游丝的女儿，含泪答应了她的要求。丽娘又嘱咐春香把她那幅字画像装在一个紫檀盒里，藏在太湖石下面。丽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梦中人。丽娘刚刚死去，父亲杜知府便得知叛将李全进犯江苏淮阳，皇帝加封杜宝为镇守淮阳安抚使，着令即日启程，不得有误。杜宝心想，我们走后，南安的府邸必有别人居住，丽娘葬在后花园，多有不便。于是便将后花园与府邸隔开，盖了一个梅花庵观，让石道婆看守，保护丽娘的灵位，并请陈醉良往来照料。安排停当，杜宝便走马上任了。再说那个书生柳梦梅，感到老是闲居在家不是长久之计，他听了朋友们的建议，想找个过得硬的靠山，走走门路，以求发迹之道。一天，柳梦梅得知有位石宝的钦差苗顺斌大人要在广州府香山澳多宝寺展览他给皇帝搜罗的奇珍异宝，柳梦梅便想去撞撞运气。他设法见到了钦差，那钦差还真有点爱惜人才的意思。听了柳梦梅诉说自己的境遇之后，便赠他银两，要他到南宋的京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去寻求发迹的机会。从广东香山澳北上临安，要翻过一座梅岭，过了梅岭便是南安府。柳梦梅在过梅岭的时候受了风寒，到了南安地面，再过一条溪流时又不慎落入水中。正巧杜丽娘的家庭教师陈醉良路过这里，听到柳梦梅呼救，把她救起，扶到梅花观中医治调理。那杜丽娘死了三年之后，阴司的判官听说她是因情而死，查了婚姻簿，方知杜丽娘的丈夫该是新科状元柳梦梅，他俩的姻缘还没有结果。丽娘阳寿未尽，便把她放出望死城，让她的魂魄随风飘荡去寻找丈夫。这时候柳梦梅就住在丽娘埋身的梅花观里，只不过幽冥相隔，咫尺天涯。柳梦梅经过一番治疗休养，日渐康复， 整日闷坐在观里，十分无聊。石道姑对他说，观后有座花园，可去散心解闷儿。柳梦梅依着他指点的路径走去，只见好大一座花园，虽然亭榭荒芜，篱门半道，杂草丛生，但是当年繁华昌盛的痕迹还依稀可辨。柳梦梅不觉来到太湖石畔，脚下一个什么东西差点把它绊倒了，俯身看去，原来是一个紫檀盒，他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幅美貌端丽的女子画像。柳梦梅以为是个观音菩萨画像，喜滋滋拿回房中。柳梦梅把画像展挂在墙上，正准备焚香顶礼，可仔细一看，觉得不像是观音，因为画上的观音既无净瓶，也无莲座。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佛家中的观音都是大脚，而画上的娇娘却是三寸金莲。在读画上的题诗，柳梦梅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幅女子游乐图。当读到最后一句，不在梅边，在柳边，她不由得失声叫道，奇哉怪哉，怎么我的名字中的三个字倒有两个字在这句诗里边呢？这位青春年少的柳梦梅，眼睁睁看着画中的娇娘，早就把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流落之苦丢到九霄云外了。她只觉得画中的娇娘也在不停地对她含情顾盼，便忘情地叫起来，美人儿，姐姐，姐姐，美人儿。杜丽娘的游魂从地府里放出来之后，飘飘悠悠，径自回到一别三年的故园。她忽而听到有个人在叫唤，我的姐姐，我的美人儿。丽娘开始以为是哪个书呆子在睡梦里胡言乱语，她从窗棱里偷眼望去，不由一怔，啊，那不正是我梦里的郎君吗？又见自己的画像挂在墙上，在自己的题咏旁边有人贺了一首诗，落款上写着岭南柳梦梅。丽娘惊喜地流下泪来，自己为情而死的郎君就在眼前，何不趁此良宵与他重续前梦。丽娘走到屋外，轻轻地弹了几下南方特有的竹子窗棱。柳梦梅醒来，开门一看，哇，哪儿来了这么一位美貌娇娘？她正要发问，丽娘嫣然一笑，飞也似的飘进了房中。柳梦梅急忙问道，小娘子因何半夜到这里来？丽娘说，秀才，你猜呀。柳梦梅左猜右猜，猜不着。丽娘说，我是来跟你烛光之下凭窗而坐，促膝谈心的。柳梦梅暗想，这岂不是天外飞来的艳福？她问丽娘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丽娘说，当真呢，难道你不肯接纳我吗？柳梦梅说，哦，求之不得，哪有不纳之理啊。丽娘喜不自胜，两人亲亲热热，恩爱绸缪，一了这三年来日积月累的相思债。天快亮时，丽娘要走，临别深情地对柳梦梅说，以后我每夜都来陪你，但是不到鸡叫 我就得回去，你也不必送我，免得再受风寒。柳梦梅领诺。第二天夜里，丽娘早早的就来了，她已知道自己阳寿将回，昨日为柳郎而死，今日要为柳郎复生。小两口互相问明身世，倾吐心曲，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些俗套，当夜拈香盟誓，结为夫妻，但愿从今以后，生当同事，死则同学，永结同心，誓不分离。到了这份上，丽娘才敢告诉梦梅自己是鬼，把柳梦梅吓得浑身筛糠。丽娘说：“别怕，你别怕呀，好好听着。我的坟墓就在后园太湖石畔梅树下，你快去把坟挖开，我便还阳复活了。”柳梦梅立即请来陈醉良、石道婆等人帮忙，他们烧香拜过山神，挖坟起棺，便听见丽娘呻吟之声。梦梅赶紧将她扶起，只觉小姐异香袭人，美丽安详的姿容跟在世时一模一样。梦梅怕风露侵蚀，赶紧将丽娘扶回房中江西。丽娘休养了几天，身子慢慢康健起来。小两口说起生前死后的种种事情，一会儿唏嘘，一会儿欢笑，两人都十分珍惜对方的品德和深情。丽娘自从死而复生，并和意中人喜结良缘之后，不免思念起父母来。听说他父亲奉旨从扬州领兵去解淮安之危，用计降了叛将李全，皇帝升封他为平章军政之职。杜宝官运亨通，从此位到高官，与宰相平起平坐了。后来柳梦梅与杜丽娘也辗转曲折到了京城临安，柳梦梅还金榜题名，做了状元，全家本可以在临安好好团聚了。谁知杜宝官做得愈大，封建死脑筋愈加顽固，他既不认柳梦梅这个女婿，也把死而复生的杜丽娘视为鬼魅异端，恨不得再害死她一回。最后还是皇帝觉得这桩情缘太奇特，亲自审查，认定所言不假，着令父女相认，夫妻成亲。杜丽娘与柳梦梅真情所至，金石为开。至此，连生死大关也冲破了的神奇姻缘，才算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明代伟大戏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今天的经典戏曲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秋胡戏妻》。秋胡戏妻，全名鲁大夫秋胡戏妻。秋胡戏妻的原剧作者是中国元代的施宝钧，他是元代前期较有影响的剧作家。他是女真人，原籍盖州，现在的辽宁盖县，后迁居平阳，现在的山西临汾。施宝钧的生卒年月不详，他作剧十种，其中仅秋胡戏妻、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朱公调风月紫云亭三种流传下来。秋胡戏妻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刘向所著《列女传》，唐代人据此而编为秋胡戏妻变文，流传日广。施宝钧以这一故事为蓝本，将部分情节略作调整，转为此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罗梅英富于反抗的性格特征。此剧在明清以后影响较大，曾被十几个剧种移植改编。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秋胡戏妻》，改写曹林，朗诵陈阿喜。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鲁国境内，有个巨野县。巨野县有个鲁家庄，庄上有户书香门第的人家，家里有位白面书生，叫鲁秋胡。秋胡自幼丧父，寡母刘氏含辛茹苦供养他寒窗苦读十个春秋。皇天不负有心人，秋胡学富五车，经纶满腹，成了一位在内在外颇有名气的秀才。鲁家庄有个五大三粗、年过半百的财主，叫罗大户。罗大户夫妇俩没有儿子，只生养了一位千金，取名梅英。梅英自幼聪慧过人，读书写字、作诗论文，处处表现得手巧心灵，算得上是位百里挑一、才貌双全的好姑娘。梅英和秋胡早就相互爱慕，经媒人说和，两家相亲，没隔多久，他俩就结下了秦晋之好。按庄户人家的风俗，梅英出嫁的第二天，罗大户夫妇俩早早来到鲁家庄，拜会亲家母，吃女儿的喜酒。新婚燕尔的梅英第一回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拜见双亲，娇羞万千，粉面含春，显得更加楚楚动人，给清贫的鲁家增添了不少的喜庆气氛。正当大家贫举喜杯、开怀畅饮的时候，两个不速之客犹如凶神恶煞破门而入。他们二话没说，一根麻绳先将秋胡捆住，全场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下子惊呆了。来者是两个公差，他们奉上司的命令专程赶来鲁家庄，召秋胡 去当兵服役。陆大娘眼睁睁地看着好端端的一个家被活活地拆散了，婆媳二人将无依无靠。她一把紧紧捉住儿子秋胡，祈求二位公差手下留情。公差是奉命行事，征兵文书上写得明明白白，限期一日之内去军营点卯，若是误了时辰，连他们也要受到连累。两个公差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桑木棍子，虚张声势一阵乱嚷，陆大娘被惊吓得跌倒在地。梅英赶忙搀扶起婆母，来到秋胡身旁，珠泪双流，半晌说不出话来。站在一旁的媒婆也陪着掉泪，替梅英惋惜。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嫁给了个一无钱财二无功名的穷酸秀才，刚做了一夜夫妻就棒打鸳鸯两分开了，说不清驴年马月夫妻才能再团圆。两个公差看天色不早，还得赶路程，一抖手中绳索，秋胡几步踉跄被拖到门外。梅英此刻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他呜咽着说：“秋胡，我的夫君，我出嫁之前有人劝说挑千拣万，怎么会选上这样的婆家？孤儿寡母，穷的锅里常结满了蜘蛛网，锅盖上常蒙着尘土，我听了毫不介意。贫穷与富有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夫妻恩爱，心心相印，成婚相伴，白首偕老，这是万贯家财也买不到的。我爱你又真才实学，指望你有朝一日能够发迹，玉堂金马，光宗耀祖。谁知道我们生不逢时，碰上了战乱的年代，你空有满腹的文章，只能弃文习武，仗剑从军，拼上一腔热血去疆场之上建立功勋了。说到这儿，梅英顿了顿，眼中充满了无限的柔情，说：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进了鲁家门，我就是鲁家人，家里的事情我全替你担负起来。你远离乡土，时时处处要多加小心，自己保重。从此以后，每天日落时分，我都会依偎在这柴门边张望，等待你早早归来。秋胡心绪纷乱，欲言无语。他在公差的催促之下，口中含着喜酒的醇香，身上沾着梅英的温存，匆忙离去，心里说不尽的惆怅。秋胡一走就是整整十年，漫漫十年间竟杳无音信。这十年里，梅英的父亲罗大户人老体衰，家道中落，穷得靠借粮度日。这一天，罗大户正闲坐在家打瞌睡，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吆喝，吓得罗大户赶紧爬了起来。原来是债主李大户登门要债，这可如何是好？罗大户慌忙端了一碗凉酸酒递上去，不料这李大户一不喝酒解乏，二不索债催粮，只是冲着罗大户干笑不止，长叹连连，弄得罗大户心里头七上八下，全身直打哆嗦。最后李大户嘴里蹦出一句更为吓人的话来： 听说你女婿秋胡当兵在外早死了，吃豆腐泄肚没缓过气儿来。其实这是李大户歪歪肠子里玩的一个鬼把戏。李大户是个心冒尖的土财主，家中有瓦房，有粮食，有田地，有金银，财多气盛，就是少一个标标致致的婆娘。庄户人家都奚落他，笑他空有钱财，钱再多也是身外之物，死宝贝，有个温温顺顺娇娇嫩嫩的婆娘才是活脱脱的真宝贝。李大户左思右想，前村后庄横挑竖选，选中了罗梅英。这个婆娘守了十年活寡，粗衣淡饭，却姿色不减当初，当家理事更是一把好手。可她对婆母的孝敬，对秋胡的一片痴情，也是妇孺皆知的。不是说吃柿子先捡软的捏吗？先得打罗大户的主意。他湖州一通秋胡已不在人世的鬼话，让罗大户先死了这条心，借给罗大户的40担粮食也全免了，另外再多送点彩礼，反正人穷志短，见钱眼馋，把罗大户引上了钩，我当小女婿就有指望了。嘿，这第一卦还真的给李大户打中了。罗大户经不住李大户软硬兼施、恐吓诈骗的穷折腾，他心一横，人死如灯灭，总不能让女儿守一辈子寡。不过亲家母已70高寿，断命的秋胡离家10年，全靠女儿梅英缝衣担水、种桑养蚕、挣钱供养。若是梅英改嫁给李大户，老太太怎么活命？得了，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事到如今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罗大户脑子里七拐八转，想出个绝招，当即与李大户耳语一番，然后左手提一壶酒，右手拿一块红绸布，风风火火直奔鲁家庄。进了鲁大娘的柴门，一不寒暄问安，二不招呼女儿，他先让亲家母喝干3杯酒，又让亲家母收下红绸布，再三嘱咐让女儿做件褂子。鲁大娘感恩不尽，可他还没开口，罗大户早就打工作揖，丢下一串糊涂话，喜笑颜开地走了。按照乡村古老的礼仪，3杯酒叫恳酒，一方红绸叫红锭。鲁大娘喝的是李大户出钱买的恳酒，收下的也是李大户的红锭。就是说，鲁大娘同意媳妇罗梅英另抱琵琶，改嫁李大户，不得反悔，也不能反悔。这可是这一带地方约定俗成的乡规。没隔多久，平日柴门鸟雀噪的鲁家茅屋前，鼓乐喧天，挤满了人群。罗大户夫妇领着头，后边跟着的李大户披红挂彩，牵着肥羊，担着美酒来接新娘子。在残房劳作的梅英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正想出门打听，忽见一群乡亲走了进来，纷纷向他贺喜，恭喜他又招了一个有钱的女婿。 梅英在一片喧闹声中总算听出了个所以然，不由得眼前一阵昏黑。天哪，父母竟将亲生女儿卖了。不行，我的郎君秋胡真的是异乡作鬼，命归黄泉，我也要侍奉婆婆一辈子，此生既为鲁郎父，绝不改做李郎妻。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的哭声，使得喜庆的吹打乐黯然失色。小娘子，你这哭得拍胸捶背，真疼着我的心肝肚肺喽。李大户一旁接着话茬：“哎，何必给快入土的老太太当个垫背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还是跟我走吧！啊，我管保你穿的绸，吃的油，白天有人来侍候，晚上有个热炕头，金钱元宝应有尽有。”李大户这一番话，真把梅英的肺给气炸了。他恨从心中起，怒从胆边生，凤眼环睁，撸起袖子指着李大户的鼻子骂道：“有几个臭钱，摆弄什么威风，有钱却抱着铜钱睡大觉，这青天白日的，你依仗钱财欺压我妇道人家，公理何在？来来来，你不是想得到我吗？要人办不到，要命有一条。”说着一头撞过去。李大户猝不及防，被撞了一个黄狗抢粪嘴啃泥，在一片围观群众的哄笑声中灰溜溜地走了。再说鲁秋胡，他并没有像李大户胡诌的那样吃豆腐泻肚死了，他应征服役，东征西战，权仗通文达武的儒将之风，屡建奇功，晋升为中大夫。鲁国国君昭公念他劳苦功高，亲赐黄金饼一块，恩准他回乡省亲。鲁秋胡春风得意，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几天后，不觉家乡已在眼前。他安顿了侍从，卸下大夫冠带，青衣小帽装扮，一乘轻骑独自进庄。他先来到庄前自家的桑树园，只见园门半掩，风物依旧。近处树丫上晾着一件女人穿的粗布衣衫。园林深处有一位采桑女背身而立，乌发如云，颈白似雪。秋胡心中为之一动，信口吟诗一首：“二八谁家女，提篮去采桑，罗衣挂枝上，风动满园香。”梅英耳中猛地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红着脸儿，忙将晾在树丫上的褂子穿上，躬身施礼。梅英与秋胡相互打量了半天，都没有辨认出对方来。唉，一夜夫妻，十载别离，岁月流逝，旧景依稀，夫妻却相见不相识了。秋胡见如此娇美的小娘子干着采桑叶的粗活，想想自己的声威，不由得心中萌生出邪念来。小娘子，古人说，种田不如见少年，采桑不如嫁贵郎。眼下 左右无人，苍天成全你我，桑树之下正是天地作合之妙处。好个斯斯文文的一个儒生，原来是个心思不正的伪君子。梅英心中盘算，他若真的对我强行非礼，我一个弱女子怎能抵挡得住？36计，走为上策。我是个粗俗的农妇，只知道采桑养蚕。你听那杜鹃鸟一再催促我快快归去，快快归去，你就放了我吧。秋胡以为这是梅英半推半就的托辞，不怀好意地逼了过来，吓得梅英在桑树园中东躲西藏。秋胡索性堵住园门，他不信一个农妇能插翅飞走。急切之中，梅英大声呼喊，呼喊乡邻弟兄前来解围。虽说谁也没有听到，秋胡心中可犯了毛。真的让乡亲们得知此举，就体面难保了。一转念，他摸出了随身携带的黄金饼，这是鲁昭公赐予我侍奉家母的，不妨将它赠与小娘子，才动人心，不怕的不从。梅英一见金饼，知道碰上个好色之徒，便假意儿满脸堆笑说，这样的宝贝谁不喜爱，为何不早点给我，你快过来呀。秋胡以为梅英财迷心窍，得意忘形地奔了过来，动手动脚。梅英双手一挡，且慢，让我去关闭园门，以免被外人撞见，多有不便。秋胡哪知道这是梅英使的调虎离山计，等到他察觉上当，梅英已从从容容地出了桑园大门。你这个衣冠禽兽的东西，听着，梅英反身说道，男子见其金易其过，女子见其金不敢坏其志。我是个堂堂正正的农家妇女，纵有千金也买不动我一个怨字。秋胡被数落的心中更是痒痒的，厚着脸皮又追了上来，尾随着梅英去家中。梅英冷冷一笑，骂道，蚕茧纸难写姻缘簿，桑树上长不出连理枝，小小水塘养不活比目鱼，滚轴上打不出连环玉，你这种伤风败俗的伪君子，天诛地灭。秋胡恼羞成怒，动手要打。梅英面对强暴，将生死置之度外，挥动手中小砍刀，来吧，你敢动我一指头，我就砍下你的双手，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人世间到底还是邪不压正，秋胡自讨个没趣儿，也怕闹个满村风雨的无法收拾，翻身上马回到村头，重新换上中大夫官带，在众多侍从的簇拥之下，威风凛凛地进了鲁家庄。母子见面，万语千言，还没扯上个头绪，梅英提着桑叶回转家门。他一见门前拴着的高头大马，知道是那个好色之徒缠上门来了，于是三步两步闯上堂屋，揪住秋胡要去见官评理。鲁大娘连忙从中劝阻，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梅英媳妇 他就是你日思夜想的郎君，我儿秋胡啊。夫妻俩此刻心中都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实在道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桑园一幕历历在目，梅英感到心灰意冷，又怕伤了婆母的心，将秋胡唤到屋外。秋胡，你当兵在外，我担水养蚕，甚至沿街乞讨，家境再贫寒也苦得心甘情愿，因为心中有个你，天天有个盼头。可是春秋无情，你把我变成一个你不能辨认的农妇。刚才桑园之中，你用黄金饼调戏我，假若当时我赔了半声笑语，谁还能相信我信守孤灯的一片痴情啊。如今你升官发财，衣锦还乡，白发老娘可以怠慢，糟糠之妻可以不顾，想方设法去戏弄别人家的婆娘。既然如此，我别无他求，只要你一纸休书，你我各自洞悉。一席话说得秋胡满面羞愧，哑口无言。鲁大娘也恨儿子荒唐戏妻，对不起梅英，但她支撑到今天图个什么？不就图个母子团圆，夫妻和睦？现在阖家团聚化分离，她还有什么指望呢？不如一死了之。心地善良的梅英怎忍心婆母寻此短见？婆媳二人相濡以沫，苦守十年，情同母女，如今婆母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只有她才能嘘寒问暖，尽其孝心。梅英思索再三，为了整个家庭，最终原谅了秋胡，夫妻相拜，重归于好。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剧作家石宝钧的《秋胡戏妻》。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您的收听，再会。Thank you.